第四十二集，许苏望着庞胜男西装笔挺的背影，忽觉得对方精英范十足。反观自己，浓妆艳抹，奇装异服，他的心里涌上一阵怪异的滋味，说不上来那到底是什么。而对方越走越远，他身为律师的同学们在这条道上越走越远，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原地，进退失据，举步维艰。正瞎琢磨着，身后有人喊他一声： 许主管。 许苏应声回头，来人原来是邢明。不比他的长相那般拒人千里，邢明私下里倒是个挺随和的人。他用目光指了指远去的一行三人，问他： 认识？大学同学，大概也是来录节目的。 许苏点点头，努力收起眼里那点微妙的情绪。 你也出来透气啊，不补妆吗？ 走近了许苏才发现邢主播竟是不带妆的。不比陈思佳、高民及台上一众男嘉宾，他没擦粉底，也没画眉毛和眼线。 许久没主持这类节目了，确实紧张。 邢明走到窗边，深深地喘了口气，转身对许苏说： 上半场你表现得不错，能适应？ 许苏抬手摸了摸头顶，略显悻悻： 也没什么适不适应的吧，就是人被砸得有点傻。 邢明客气地笑了笑： 看来傅律师不让你上节目还挺有理，毕竟不是人人都是你们军汉所里的高知精英。上回我们台里的工作人员打扰了他的工作，还麻烦许主管替我跟傅律师打声招呼，我得请他吃饭赔罪。 这已经是邢明第二回跟他提及此事。许苏不怎么善意地推测： 你好像对我老板挺关注的。 邢明也不否认，点头说： 有个多年前的旧案，想向傅律师请教一下翻案的可能性。 人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许苏觉得自己更没意思了。他是酸，倒未必是酸同龄不同命的邢明，他酸庞胜男在这个圈子里混得如鱼得水，深谙扬名之道，也酸韩建本是一块朽木，竟也能得名师指导。悔吗？悔不当初。 行了，再不情愿也得把今天的节目录完呢。律师上节目不稀奇，你应该知道我还有档栏目。 邢明在许苏的后背轻拍一下，看似招呼他回演播厅继续录制下半场，却在转身时微微低头，附在他耳边说了句： 东方世界比法治天下的收视率高得多，我等着你。 接下来的节目录的就轻松多了。许苏也奇怪，明明初时那会儿瞧不上邢明，却总能从他这儿得到鼓舞。下半场游戏环节少了，更多的是语言交流、情感剖析。许苏自认是个没有故事的男同学，不比别的嘉宾声泪俱下、浑身是戏，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，只把注意力全投在了邢明身上。这一留神才发现，邢明偶尔会看向后排的观众席，似与那儿站着的谁四目交汇，好替自己的紧张情绪找一个逃脱的出口。虽然每每只是匆匆一瞥，但他笑得很淡，很美，很满足。许苏被好奇心挠了痒，循着邢明的目光往台下看去，发现在最后排的摄像机位旁，除了摄像师外还站着一个人，很轻易就能分辨得出这人不是这里的摄像、导演、导播或者是别的工作人员。他的身形很高大，巧脸却难辨年龄，但从他周身的气度可以判断，那人多半跟傅云宪差不多大，而且还很有地位。那人面上也是带着笑的，且全程只看邢明一人，他的目光十分温柔，趁着一张极英俊的脸，用誓喊其仇来形容也毫不夸张。现场导演打手势提醒许苏不要东张西望，收回目光，许苏专注地看着台上正跟人侃侃而谈感情经历的陈思佳，由此及彼想到傅云宪，不免心生酸楚。 邢明真幸运呢。 录完节目，许苏婉拒了女搭档的宵夜邀请，也没给别的女嘉宾留联系方式。这一波女孩她一个都没有看上，也不着急回去， 想候着陈思佳跟他聊两句。节目录制半程时，陈思佳的经纪人与助理就先一步走了，可能是不想在录完节目之后打扰对方与傅大律师共度良宵。想罢了陈思佳，又想了些别的。许苏原先在过道里等着，久不见陈思佳出现，便主动去找他。这几天思考报名又开始了。上回他受了何祖平启发，特意给成人教育学院打了电话咨询。远程教育的大专与本科可以同时开读，运气好的话两年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本科文凭，然后再曲线救国考法硕。最近的刺激接二连三，他终于承认自己兜兜转转这些年，少年时的那份执着与理想从未燃尽，舍不下，弃不了。重重心事反复盘算，许苏完全没有留意明星化妆室门后的动静，来到门前直接推门而入。 啊！ 眼前景象令许苏当场怔住，一对搂抱在一起热吻的男女慌忙分开，尴尬地穿起衣服，捋起头发。两个人都是今天节目的明星嘉宾，其中一个许苏熟得很，陈思佳。高民先看见许苏，挑高一双剑眉，破口大骂：“ 滚出去！” 看清来人是许苏，陈思佳脸上的红潮瞬间褪去，只留惊恐的惨白。许苏比他俩还慌，连着说了几声：“ 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” 弓着腰退出了门外，在门口停留了足足一分钟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看见了什么。顿感胸中恶气澎湃，如武林高手走火入魔，体内真气精窜不已似的，五脏六腑被冲撞得生疼，一腔怒火直抵嗓子眼。这回许苏一脚踹门进去，直接吼道：“ 陈思佳，你给我出来！” 陈思佳让高民先走，独自留下与许苏解释。他表示整件事情是情有可原的，他与高民因戏生情时还不认识傅云仙，拍戏期间两人很是轰轰烈烈地谈过一阵子恋爱，后来戏杀青了，情也淡了，没说分手人就散了，此后也基本没联系。前阵子他们共同参加一个综艺节目，去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出外景，千里荒原万里戈壁，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就又好上了。陈思佳眼中含泪，一派人见人怜的样子，他向许苏保证下不为例，试图让许苏相信傅云宪和高民对他的意义截然不同，前者是爱情，后者是人性。人性真臭。这件事让许苏感到别扭，近两年流行一种伴侣关系叫 Open Relationship，不讲究从一而终，缘起则聚，缘灭则散。很显然傅云宪与陈思佳都是这样开放的人，所以他俩正是老话里的王八配绿豆，天生一对儿。